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二集。潘逸峰最烦人的是永远不会单独出现，绝不跟人单挑，找人麻烦的时候从来都带着人，一方面能彰显他的老大范儿，另一方面比较安全。虽然没什么可说的，但秋意始终看不上他这点，说白了就是怕死。秋意跟领班打了个招呼，跑进饭店更衣室换了制服。饭店环境好，来的客人相对素质会高一些，待遇还不错，而且工作时间都可以调整在晚上，还能有轮休的时间。所以虽然离家不近，一晚上的活干起来挺累人，秋意还是愿意安心在这儿先待着。快打烊的时候，秋意看到萧曼从楼上办公室出来离开了饭店，心里松了口气。他实在有点怕路上再碰着萧曼，坐萧曼车回家一路没话找话都找不出话的状态让他觉得很受罪。今天把店里都收拾完了，秋意又心情不错的陪着领班在后门抽了根烟聊了几句，才骑着车离开了饭店。万飞蹲在路边的树影里，手里拿着根棍子在地上轻轻敲着。边南掏了根烟出来点上了，他没有烟瘾，但偶尔会抽一根配合一下气氛。 不会是换了路线吧？ 你之前不是看着他从这边来的吗？ 是啊，不会是提前走了吧？哎，我说了早点过来，你非得上电玩城。 闭会儿嘴。 枪了？ 闭不闭？ 万飞不再出声，眼睛盯着秋意有可能出现的方向，指尖在棍子上一下下很有节奏地弹着。边南一脚把棍子给踢开了，这弹的他老想跟着节奏抖腿。又过了能有十来分钟，路那边有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，绿色的车在路灯下很显眼。边南一把拿起了自己脚边的一根木棍。 我靠，骑这么快很有活力吗？ 在秋意距离他们还有十来米的时候，万飞拎着棍子从树荫里跳了出去，冲到了路上。 孙子！ 秋意估计是被突然冲出来的人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捏了捏闸，车速慢了下来，但很快他就看出是怎么回事，车没停，直接往旁边转了转车头，看样子是打算加速绕过去。边南这时才从路边冲了出来，在秋意加速登车之前弯腰猛地一挥手，手里的木棍几乎是贴着地面飞了出去，准确地穿进了秋意自行车前轮的辐条之间，车带着惯性又往前冲了两米才停下。秋意从车上跳下来的同时，万飞手里的棍子在他背上狠狠抡了一下。秋意往前踉跄了两步，回手往万飞的手腕上一磕，挡住了万飞抡过来的第二下，又顺手抓住万飞手里的棍子用力一带。万飞本来就是往前使的劲儿，被秋意这一带直接扑了上去，跟秋意一块摔到了地上。虽然万飞是被秋意带倒的，但摔到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把秋意按住，对着秋意的肋骨就是几拳。边南走过去捡起了扔在一旁的棍子，他并不是太着急上去帮忙。万飞一个常年打架的体育生，一对一还是偷袭开场，正常情况下秋意不可能是他对手，但今天这情况还就不正常。背上已经被砸了一下，肋骨上也挨了重重几拳的秋意居然一膝盖顶在万飞腰上，把万飞从自己身上掀了下去。边南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场面。今天他本来是想着先紧着万飞出气儿，可万飞居然吃了亏。虽说没吃大了，却还是把他对秋意的那点火一下全点着了。他想也没想，对着秋意的腿一棍子砸了下去。天南反手力量不够，但正手特别是右手的力量却相当不错。一棍子下去，秋意松开了抓着万飞的手，万飞跳起来往他腰上背上狠狠踢了几脚。从万飞冲出来到秋意倒地不起，前后不超过两分钟。后面的一辆电瓶车开过来的时候，边南和万飞已经顺着路拐了个弯跑了。电瓶车停在秋意旁边，有人问了一句， 要报警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哦， 电瓶车犹豫了一下开走了。秋意咬咬嘴唇，试了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成功，右小腿完全使不上劲儿，钻心的疼痛让他额角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他摸出手机想拨申涛的号码时，发现手机屏幕裂了，折腾了半天也没弄亮。他皱着眉躺回了地上。 靠！ 几分钟之后，又一辆小电瓶停在了他身边，车上的人惊叫了一声， 小秋，你是小秋吧？ 秋意认出了这是饭店另一班的服务员，咬牙坐了起来。 哥哥，手机借我用一下。 车上的人赶紧拿了手机递给他，秋意拨通了申涛的号码。 几点了呀？ 你出事了，过来接我一下。 要点人吗？ 不用，真有事儿，等你带人过来我早让人干废了。把你那小破车开过来就行了。 等我。 申涛挂掉了电话，秋意试着动了动腿，疼得厉害，他只好扶着腿。边南和万飞没回学校，路边找了个烧烤摊坐下了。万飞一口气拿了两大盘肉，还要了啤酒。他喝了一大口啤酒，看上去挺愉快。 哎，你说他腿断了没？ 想得美，你当断个腿那么容易啊？顶多骨折吧。 嘿，让他还嚣张。 边南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他已经挺长时间没直接用棍子往人腿上抡了，一般都是拳头揍。拳头、手肘、膝盖什么的，携带方便，随取随用，隐蔽性强。 一会儿去网吧，这阵训练训的，人都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了。 去个网吧就能提高的脑子？你这脑子从三叶虫那儿借的吧？ 三叶虫是什么？ 还真是。 塞了一肚子肉和酒之后，俩人起身打了个车回了学校附近。其实吃烧烤那儿就有网吧，但玩游戏这事儿还是得在熟悉的环境里才顺手。边南对游戏并不执着，什么都玩。万飞不同，万飞相当专一，开了机鼠标就直奔 DOTA 而去。 来陪我撸两把。 我想斗地主。 斗什么地主啊？斗塔，陪我斗塔。 斗你大爷，还能不能念准了？我偷一半肯定得睡过去。 哎，你这人真没劲，早知道不让你喝酒。 边南酒量极差，啤酒一斤的量，而且一直无法突破，喝两罐就瞌睡。万飞不再理他，专心斗去了。边南对着电脑屏幕犯困，手机响的时候他都没反应过来，响好几声才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显示的号码 居然是二宝。别南愣了愣，这都快两点了。 喂，二宝。 哥哥，你睡觉了吗？ 还没呢，这都几点了你还没睡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 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又不知道给谁打电话。 哟，八岁就失眠，十八岁你得成仙了吧？赶紧睡吧，明天起不来去学校了。 我哥哥还没回来，我睡不着，他今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 加班吧，要不就是跟朋友喝酒去了，你先睡呗。 他不加班也不出去喝酒的，他电话现在也打不通，我有点担心。 别担心，你哥都大人了，不会有事的啊。你爸在家吧？ 在的，爸爸睡觉了。 这样吧，你再等等，要是再晚…… 回来了，有人敲门。哥哥晚安。 哎，别随便开门，我…… 没等他再说，你哥有钥匙怎么会敲门？那边二宝已经把电话给挂掉了。边南赶紧把电话拨了过去。 我靠，怎么了？傻小子。 边南皱着眉说了一句，大半夜的有人敲门，家里就一个小孩和一个坐轮椅的大叔。电话拨过去没人接，边南顿时汗都下来了，站起来就往网吧外走。万飞鼠标一扔追了上来。 哎，干嘛去啊？ 去二宝家。 边南一路小跑着到了路边，东张西望半天也没瞅见有出租车。 靠，你那个古董电瓶车呢？ 学校里呢？怎么了？哎，二宝是谁啊？ 边南顾不上给万飞解释，一边跑一边继续给二宝打电话。跑到学校围墙边上，正要往上翻的时候，电话接通了。 喂， 你谁？ 我靠，你是谁啊？ 靠，你找谁啊？ 我找二宝。 边南反应过来，这有可能是二宝他哥大宝，放缓了语气。 这，你是大，二宝他哥？ 不是。 那人说完这句之后，似乎把电话拿开了。接着，听筒里传来了二宝的声音。 喂， 二宝，我大虎子，是不是你哥回来了？ 是哥哥的同学，我哥哥在医院。 电话那边，二宝爸爸似乎也起床了，加上屋里有人，有点乱糟糟的感觉。边南没再细问，只能安慰了二宝两句。挂掉电话之后，他靠着墙舒了口气，只要不是入室抢劫就行。这一着急，之前喝那点啤酒上来的劲儿全散了。边南感觉自己目光如炬，他一拍万飞的肩膀， 走，回屋睡觉。 我靠，溜我这一通跑，我还来说睡觉，老子要兜塔。 万飞一把抓着他胳膊就往网吧那边拽，他只得跟着走。 你兜，我在边上睡。 别废话，陪大爷撸两把的。 反了你了，也就是今晚上心情好，我不跟你计较这态度。撒手。 你心情好？ 你心情不好啊？ 好啊，我可必须好，好得不得了。 爽了？ 嗯。咱俩会有麻烦吧？秋意那人跟别人不一样，估计打不服，而且挺阴的。 怕他个蛋。